丧家之犬。丧家之犬这词成语的意思是有丧事人家的狗无人喂养，后指无家可归的狗，比喻失去靠山无所归依的人，也比喻落魄不得志的人。丧家是指有丧事的人家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孔子世家。书中说，孔子从30岁开始办私学，几年之内就出了名，招来了大批弟子，但直到50岁那年，他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。上任才一年，中都出现了太平的景象。过了一年，鲁定公升他为管理工程建筑的司空，后来又升他为主管司法和治安的司寇。但是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却不长，55岁那年，他因为对鲁定公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女不满，便和弟子们离开了鲁国。孔子先后到了魏、陈、宋等诸侯国，那里都容不了他，于是他又来到了郑国。不料出了一个意外，在都城的东门外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散了，只好孤零零地站在城门下等候。他的弟子子贡焦急地到处寻找孔子，有个郑国人问他找谁，他急切地说，哦，我在找我的老师，不知你见到他吗？那个郑国人回答说，东门口有个老头，形状不伦不类，非常的古怪，他脑门有点像尧帝，脖子有点像高陶，肩膀有点像子产，不过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活像一条居丧人家的狗，不知他是否是你的老师呢？子贡赶紧走到东门，找到了孔子，如实地将那个郑国人的话说了。孔子听后笑了笑说，他说，我像这像那倒是未必，而说我像居丧人家的狗是说对了，说对了。